什么要偷我的东西？ 啊，我偷了你什么？ 偷走我的心。 我不止厉害偷走你的心，还会带你去看和偷窃有关的犯罪电影 Crime 101。 You're looking at robberies of jewels, money or high value items in the last 4 years. 由 Chris Hemsworth 主演，故事讲述一位珠宝窃贼犯下一系列让警方束手无策的盗窃案。正当他决心企图完成最后一次的盗窃案，他意外遇上了一位保险经纪人。 My dad always said you gotta break through eggs. You tell him I see you again in a book. Man. 随着盗窃风险提高，刑警也开始找到蛛丝马迹，谁才是这场偷窃案的大赢家？上到 GoShen.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 Crime 101首映礼邀请卷。 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 GoShen.ny Crime 101，2月26号全马上映。GoShen, be your on track.